师仇自长卿，沛人也。沛与荡相近，仇为童子，从田王孙受益。后仇喜长陵，田王孙为博士，复从卒业，与孟喜、梁丘贺并为门人，谦让，常称学费不交授。及梁丘贺为少将，事多，乃遣子林分将门人张宇等从仇问，仇自逆不肯献，贺故请，不得已乃受林等。于是贺见仇，结发誓师数十年，贺不能及，召拜仇为博士。甘露中与五经诸儒杂论同意于石渠阁，仇受张宇、琅琊、鲁伯，伯为会稽太守，与至丞相。宇受淮阳彭轩，配代崇子平，崇为九卿，轩大司空。与轩皆有传。鲁伯受泰山毛默如少禄，琅琊丙丹曼荣，著清明。默如至常山太守，此其知名者也。由是师家有张鹏之学。